据南朝鲜新闻一报道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0号声称，把五架环球鹰无人侦察机部署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。有105名支援及运营兵员和一个派遣队与无人机同时部署。对此，各家媒体揭露说，其目的在于警戒北方。另外，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企图将从今年10月起重启524情报营活动，它是通过间谍、脱北者等来专门收集和分析对北方情报的人事情报部队。